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发。 嗱，咁啊，頭先我哋講起呢個黃承志啦，係嘛？即係其實黃承志咧，我自己本身做呢、這個即係黃承志嘅訪問咧，我係好專業嘅，我就 你問邊個攞佢嘅電話啊？咁好嘢嘅， 我係問阿、歐軒。 哦，你應該問阿達啊嘛， 係嘛？誒，冇所謂啦。 你要問阿達，你要個責任少啲啊嘛，大佬。點解大阿李永達俾我氹呢個黃承志踩啊？ 咁佢都冇問我係邊度攞翻。 喂，但你成日都走去問阿達攞嗰啲即係政界人士嘅電話喎，我記得老。 有幾好啊？屌，幾好啊！我嗱講真，即係其實嗱， 阿達哥而家好配合你嘅喎，屌你真係。 係咩？ 即刻 send 我 message 俾你，邊個佢幾號電話咁樣喎？佢即刻打俾佢。 唔係喎，老實講， 甚至乎。follow 埋咧，可能叫嗰条友咧记得复你电话喎，仆街叫。 有冇啊？你唔好乱咁嚟喎，大佬，唔 Q 关事啊！你讲到即系好似我而家做嗰啲嘢，完全系喺度扯线咁样样嘅，即系完全唔关事。嗱，除非我净系访问佢之外，我根本上我系冇叫我即系帮我联络任何人，我净系我最多系揾阿欧轩嘅啫，因为欧轩就算欧轩，纯粹系因为佢系花生台嘅主持一部分，我先至揾佢嘅啫。咁、哦、啊，即系 但系黄承志会质疑你，点解你有佢电话噶？ 唔係咁，佢知道咩叫仙人掌就得啦， 係 咪先？即係作為一個傳媒，係嘛？即係雖然即係好噏噏咁樣樣，但係都即係 佢屌你啊嘛！佢話你仙人掌唔係咁做啊嘛，係嘛？ 唔係你，不如你聽下佢點講先。 好啊，我聽下佢點講。 好好笑。 咩茶余饭后，即系有人讲就系话诶，嗰啲泛一个温和泛民嘅成员，咁嗰个系咪你啊？吓，即系佢搞呢啲即系谂住系志在系即系争取到10万人。 我就未有任何嘅取向，究竟系唔系做呢个签名运动？ 你知唔知边个去搞嘅呢个签名运动？ 嗱，我谂我亦都无需要依家就去即系夹硬将呢件。就推落某一個人身上，所以咧，我諗啊，依家咧，我自己就未有一個具體嗰個嘅，即係計劃或者你有，即係一個具體嘅安排。 即係你負責文宣嘅啫，其實係。 唔係，我自己寫自己文章咯。我唔係負責啲乜嘢。唔好以為我依家有個組織喺度，全個依家所有嘢得我一個人去。自己處理嘅咋、 哦，即係你係代表你自己。 我寫篇文，篇文章咧，我冇同阿直志去討論。即係依家佢所講嘅個簽署啊運動嗰啲，即係我又亦都冇同直志去理解過，或者去傾過，或者甚至係有人同我講過嚇。 O K， 係咯，咁其實嗱有啲人去受到你感召啦，即係譬如真係好似直志講法啦，即係如果真係有啲人係受你感召。即係其實去搞個簽名運動出嚟，係諗住有10万人支持嘅。咁啊，呢10万人支持，其實你覺得有啲咩人會去做呢個簽名運動咧？唔係即係會係會係簽名？ 冇唔係邊個簽名？ 嚇、啊，會有啲咩人？ 理念嘅人，唔係有共同睇法嘅人嚟簽名 啦。即係其實係包唔包括阿、周融咧？ 如果佢認同， 包唔包括周融嘅反佔中大聯盟啦、啊，即係嗰180万人去會簽名咧？ 我唔覺得佢哋係呢啲人喎、 啊。哦，即係佢哋有180万人都係想代表先 簽名啦。嗰啲本身已經係共產黨人嚟啦。 哦，但如果你搞呢、這個，即係你支持，即係通過呢個政改方案咧，我相信其實呢個都係你共同。即係因為其實佢哋都係普通市民嚟噶嘛，即係據你頭先嘅講法。 喂大哥，你唔好咁樣夾硬屈我哋喎。 哦， 我點會同周融同等咧，大佬？ 唔係， 我做咗30年嘅運動嘅工作。 因為其實佢哋自己本身，我哋都係 多嘅運動裏邊，我係好表達到我哋對民主人權嗰個爭取。話你同我同周融擺埋一齊，我搞錯。 唔係 對民主運動你有冇認識啊？ 唔係嗱，因為其實佢哋有聲稱就係180万人，其實即係都 喂我唔理啦，你喂佢哋嗰啲嘅行動，我完全覺得係廢話同埋 nonsense 嘅嘢。佢哋嘅立場唔係呢樣嘢嚟㗎。我睇唔到佢哋係，我唔覺得我同佢同路啊，大佬，唔好搞即係咁樣屈我，就話 即係你同學生嚟講嗰啲嘅語言咩分別啫？啊，做啲咁嘅嘢咧就係實驗，咩咁簡單分化嘅啫？喂， 呢、 這個社會咁樣 樣， 邊有多 元？唔係，我而家唔係簡單分化，因為其實事實上咧，因為其實佢只係搞個簽名運動出嚟，其實有180萬人，當中亦都有好多市民啊嘛。 我唔想同即係去討論同佢平坐啲討論啊。我係其實好蔑視呢班咁嘅人嘅，其實。 哦，係。 佢哋邊有係為香港民主運動出嘅力啊？ 係。 嚇、啊！我咁多年所做嘅嘢。大家有冇共睹嘅喎？你今天將我同周融擺埋一齊，有冇搞錯啊？ 嗯。 嚇、啊，有冇搞錯？我真係覺得呢個真係令我非常之失望喎。 嗯哼。 係咯。 嗯，明白。咁即係其實誒。 啲人長嗰個立場唔可以咁樣做嘅，大佬，我都覺得你啲人長嗰個工作應該係以一個真係理性平庸，即係嗰個合理嗰個角度去討論咯，唔好挖眾取寵咯，唔好將即係一啲人咧就將歸類啊，咁呢個唔係你傳媒嗰個應該要做嘅嘢㗎。 嗯。 啊，我真係好擔心啊！佢咁樣嘅，即係譬如你哋咁樣討論問題嘅話，我真係好擔心。 嗯，明白。 我支持你支持上嘅工作㗎。係。啊，但係點解會出嚟？即係你哋嗰個即係討論。 咁啊，好好笑啊！真。支持仙人掌嘅工作就坦白啲啊，顶你 系 咁咧，即系因为佢头先咧，即系点解我 争啲笑到喊啊？吴家祥头先位咗边啲？我发觉咧，Anthony 唯一咧值得系欣赏咧，就系你呢个访问咧，有时候扮下傻仔，有时候督佢一下，因为你扮唔嘅咧，佢系中咗你计，你好似好似认同咗佢咁啊。咁佢越讲就越离题，其实佢犯咗两个错误，我好快已经 review 到啦。一个错误。就係點解佢唔開宗明義話俾人聽，佢係搞呢嚿聯署咧？ 嗯， 閃閃縮縮。 嗯， 你漏咗問一個問題啫。究竟你有冇翻去同你個黨傾？ 有問，即係不過 唔係呢個 part， 唔係呢個 part， 因為其實段即係聲帶太長啦，成廿九幾分鐘 啊。錄音㗎？ 我冇話俾佢聽錄音啊，即係 屌喂，大佬，我哋平時咧，人哋都話呢個 customer service 嗰時咧話明講我聽錄音啊。如果你唔想我錄音咧，你就要話俾個同事聽。 喂，佢預諗咗啦，係 嘛？即係係咯，預諗咗啦，即係 事無不可對人。 嚇咁上次阿善用佳我都有錄音啦。 善用佳知唔知㗎？嚇 咁佢之後知啩？唔知。啊，咁啊，即系嗱，佢好得意嘅。 大佬阿达唔要再俾其他人嘅电话你，你仆街，你咁搞法。 咁啊， 但系你唔录音，你点写咧啲嘢？ 唔系，因为你要笔录噶嘛，大佬。唔系你做记者，你系要，你系 suppose 系一定要。 我发觉你条友咧喺度诈傻扮懵，成日系，跟住一句就弹埋去。咁啊，其实你，我只系想讲一样嘢啫，就话。你不如問下周融借啲簽名啊，還你呢個代主先，你同周融嘅立場乜撚嘢分別啊？ 唔 係，你係想講呢樣嘢啊嘛？你套佢啊嘛？ 唔係，咁我唔可以咩？ 但係佢好遲先醒啊！ 係啊， 啊屌佢條友啊，餓到一大輪咧，起碼10秒到15秒啦，佢先至知咧，原來你攞我同周融比仆街。 唔係嗱，不如我哋聽下第二 part 啦。 仲有啊？屌， 真係好好笑嘅。 第一，有冇睇過呢啲文章？有冇睇過呢啲文件？知唔知人哋講乜？第二，就算。人哋講緊一啲同民建聯嘅意見係一致嘅嘢，呢班係市民，點解佢哋冇權去聯署，冇權去向呢批所謂即係為民請命嘅泛民主派議員去爭取咧？點解會咁樣爭取行動？就係民建聯嘅行動咧？ 嗯， 即係我睇到我都唔理嗰啲係咩內容，唔使理咩內容。喂，點解一個？即係好清自己泛民主派嘅議員講啲咁嘅説話，完全係將市民向議員去申訴或者去表達意見嘅一啲嘅渠道，將佢扣帽子，將佢打壓成為啊就係咁咧，就係唔啱噶啦，咁咧就係親中共噶啦，咁咧就係民建聯嘅成員啦。喂，呢種咁嘅講法，配唔配稱係一個民主派嘅言咧？ 嗯哼。其實因為其實民主黨阿何俊仁啦，咁其實而家都喺度搞緊呢個即係準備。 嗱頭先聽到啦，其實因為其實頭先嗰段聲咧就cut咗個頭嘅，咁其實我係問個現場得常就問佢一樣嘢，就係話咁啊，即係 即係好似阿何秀蘭就話，即係如果搞聯署去贊成待住先嗰啲人呢，就同呢、這個即係民建聯無異咁樣。咁、啊，即係咁樣問佢啦。 今次何秀蘭描述得幾好喎、 啊。咁我問佢點樣 comment 啦咁樣。咁佢 comment 嘅講法就係話，啊，你作為議員，喂，有啲普通市民係咪，即係如果佢自己本身有一啲意見係同民建聯一樣嘅，你做咩扣佢帽子呢？喂，头先我问佢嗰个问题，周融嗰个问题点样问嘅？我就系话，如果佢哋同阿周融有一样嘢系共同意愿、系共同目标嘅话，咁点解你又扣佢帽子啊？你话人哋共产党啊？ 心中有鬼，系嘛？佢成段訪問咧冇理由嘅，你經過好嚴謹，例如寫一篇文喺信，跟住其實應該好鬆容咧答 Anthony 啲問題嘅啫。究竟我係咪準備搞聯署？你應該要準備去 handle 嘅問題就係話，咁你同周融有什麼分別啊嘛？你冇理由 handle 唔到噶嘛？係咪？你咪講翻你嗰篇文寫嘅嘢咯，咪就係我上個禮拜講嘅嘢咯，就係話究竟你要遷移定有規限嘅普選啊？你答呢個問題咪得咯？呢個係問題，我哋面對一個記唔記得我上星期話係一個 hard decision 嚟噶嘛？最 hard 嘅 decision 啊嘛。而家十分你攞唔到，五分殺唔殺，定係零分？任何一個有經濟常識嘅人就會答你：喂，殺住先，咪五分咯。你咁答，老老實實啦，證明呢條友心中有鬼。佢所做嘅嘢，我判斷到八成，我唔敢講十成，係有人後面撳掣。之下做嘅，如果唔系佢唔会答到你窝窝妥妥嘅，好似我头先咁答咪算咯，系咪乜都冇啊？ 都唔 靠。咁当然啦，你下一句就会问佢，即系好似我哋阿乔文咁啦，喂，大佬而家唔系乜都冇先，系咯，都未争取完咁，咁你就唔好而家讲啦，咁你唔好而家 propose 搞联署啦，你咪即系帮共产党个大忙扑街，所以你其实揾个访问度访问咧，我同你夹埋咧，你系诈傻扮懵咧，我喺度插咧，佢就已经借捻咗噶啦，屌， 系嘛，屌。 系啊， 唔系我一个人 handle 到佢一条。 咁啊系，点解咧？你可以继续拖时间啦，等佢出丑啊！街，系嘛？你真系烦晒嘢啦！好好好， 唔系我， 佢以为夹到都好你啊，以为屌佢喺度屌鸠你，话咩讲周融嗰部分？其实你喺不停喺度引佢讲， 唔系佢以为 elaborate， 佢以为 KO 咗我啊嘛？点唔系咁？但系 OK 嘅咁样样，唔系即系如果你话 都要多谢佢支持嘅，你搞佢先人奖。又唔关我事啊，大佬，我真系一篇文都未得闲写过，大佬， 搵假你啫， 我就问电话啊嘛，我就问你电话啊嘛，屌你，原来你都冇噶，唉，真系， 我冇佢电话， 唉，真系大镬，咁啊，所以 我都系要问阿达嘅啫，或者问阿何俊仁嘅啫， 似与佢为伍咁样，你真系搞到， 唔系，所以我唔系嗱，其实讲真， 即系问郑家富咯， 嗱，点解 佢以前佢两个好似系亲兄弟啊嘛， 嗱，点解 真系嗰种真嗰种亲兄弟啊，条扑街， 即系点解 老婆同佢个老婆好似唔知系表兄妹嗰啲人， 嗱呢样嘢又补翻句啦，咁其实嗱，即系点解我哋即系甚至乎有即系你话仙人掌叫做有即系民主党。嘅一啲參與，我哋都會做咧。其實我哋嘅理念就係咁樣嘅啫，即係希望就係、是、即係純粹叫做係俾個平台佢，但係同時間係令到佢哋係接受到我哋一個近距離嘅質詢啊嘛， 係 同埋一個監察啊嘛。喂，其實事實上我哋而家係一直都 deliver 緊呢樣嘢，而事實上唔係我咁，我亦都會多謝民主黨。喂，事實上 so far， 我問啊何俊仁又好，講三跑。问啊，黄成志又好，咁其实佢哋都不避嫌啊，都肯接受访问，系嘛？咁即系有好多人话，唉、哎，屌你好似热狗咁样样，话咩？唉、哎，仙人掌系喉舌，咁你咪睇下啲成绩咯，唔系你咪睇下呢啲嘢系咪咯？老实讲， 即系啊，佢哋背后都有人同我讲啦，唔好讲边个啦，孤影其名啦，今次，各位，人哋写咩唔通我再打电话叫人哋唔好咁写 啊？ 嗯， 喂，咁我同共产党干预新闻自由系冇捻分别噶嘛？啱唔啱先？平台还平台，个平台里边嘅 content 系另一个问题， 呢个原则问题嚟噶嘛？ 系咪？ 咁所以其实 喂，肥佬礼，你真系打我叫个编辑，喂，你冇谂咁写啊？你要帮公民党啊？你梗系唔会咁直接啦。系咪？佢可能醒啲嘅，做呢啲嘢， 轻手啲啊，叫你 系咪？ 唉，咁啊，即系其实你去到咁阶段。即系而家咁嘅情況啦，即系你唔好話就係講民主派啦，即系其實嗱，咁而家阿鳩毛頭咁樣樣，佢又話搞嘅論證平台啦，就禮拜日咧就會開會咁樣樣，咁大家 同邊個搞咧？鳩毛頭咁算？ 唔係，咁佢就話有幾十友嘅，咁我幾十友咧，咁啊 打咗啊，我用火嘅得唔得啊？喂，大佬。 我希望可以啦，系嘛，即系唔系咁 我有个电话，我金毛头发，我屌 ，OK OK， 我跟 send 个， 咁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咁啊，唔系即系佢大概30人到， 系， 咁佢当中咧就有啲叫做咩，即系叫做系好啲咩，有啲慕名而来嘅年轻人，啊，即系有啲学者啦。咁啊，即係有，亦都有啲即係叫做係即係温和嘅泛民啦。但係呢啲温和泛民就可能係好多都冇議席㗎啦。即係譬如好似狄志遠啊、張文光啊、著王成志呢啲啦，係咪？咁啊，即係嗱，其實狄志遠同 係咪真係有張文光同狄志遠㗎？你冇屈 我唔知啊，我估啦，我估啦。 我哋屌， 唔係因為其實你老實講喎，你温和泛民其實有一直都有呢種喺度嘅喎。嗱，好似狄志遠咁樣，佢係搞嗰個即係叫政改民意關注組，其實係由舊年四月開始搞到而家，係一直咁樣問，係不斷係 regularly 咁樣問啲市民肯唔肯待住先啫嘛。其實係等緊一個 timing， 就係話哦，你終於肯待住先啦咁樣樣。喂，其實呢個行為係等於虎視眈眈啊嘛，係咪？咁然之後，喂，你當你一有嘅時候，咁你咪等住你個缺口就係話啊，即係而家有咁嘅民意啦嚇，即係咪結翻轉頭呢啲泛民？唉，你即係而家會點樣樣咧？而家啲民意都係咁樣，即係肯待住先，你仲咁即係頑固咁樣樣。 嗯， 其实好明显做呢样嘢啫嘛。咁你而家 如果佢三十几人里边，我都估你头先估嗰啲名单都虽不中意不愿意。 系 但有我一个问题嘅，即系如果你真系访问佢嘅时候咧，我会问阿鸠毛头咧，就系、是、究竟你点解唔喺公民党里边做嘢咧？ 吓， 喂，公民党咪就系温和泛民咯？ 系， 嗯， 系咪你嗰班中环价值嘅精英？ 嗯， 点解你唔揾公民党啲人咧？ 咁佢都有解釋嘅，咁啊，湯家驊即係鳩毛頭嘅解釋咧，就係、是、其實係好即係較早前啦，即係已經係話即係其實成個泛民都冇人有政治智慧啊嘛。 屌！ 咁但係同時間佢亦都話，即係因為個個都企到咁硬，咁所以其實温和路線咧非常之難行。 咁咪唔好撚行咯。 咁、你唔好行咯，你自己都話唔從政啦，你都話可，你都話想唔從政噶啦。但問題就係話， 又話自己喺政改個問題上邊唔再發聲。屌佢老尾，我都未追佢呢条数，所以你听日揾佢咧时候咧，唔该你问呢样嘢，仆街。 唔系你搞清楚一样嘢，佢真系冇发过声，佢只不过组织平台俾其他人发声嘅啫。 屌你，咁你做咗平台俾人发声，咪真系做咗？屌你，真系你同我玩喺法庭嘅法庭屁啊！我冇直接搞，不过间接搞啊。 然之后搞呢个叫做系。 我真系有电话，你听日记得打俾佢啊！你话何俊仁叫我揾你啊，仆街咁得噶？ 你 啊， 你 电话， 你爆晒响口点搞啊，大佬？即系你搞到人哋个个 监听我哋，阿爷会。监听我哋，所以可能话俾鸠毛头听，咁啊冇一幅 Anthony 电话。 诶、hey, ，呢啲撚屌台点会监听？ 如果你咁嘅东周刊会追踪你话、啊、哥，即系你真系 咪追踪啦？屌，我而家惊乜撚嘢啊，大佬屌！ 啊，一你搞到好 Q 难做。咁啊，即系其实你话其实好明显啦。 其实你追踪鸠毛头，即系炒开少少啦，好过追踪我啊，仆街 系嘛？ 鸠毛头啲 juice 好多， 咪使乜追踪啫？ 即系啲咩 juice 嘢啊？例如 佢咁听话、咁温和、冇威胁嘅，系咪先？即系 佢又唔会咁 cheap 去我隔篱富士大厦嘅，应该会去第度嘅。话晒佢咧系即系御用大状啊嘛，资深大律师啊嘛。 哇！但系喂，佢呢个论证平台嘅，除咗啲慕名而来嘅年青人，仲话有咩前高官嗰啲咁，即系参与。 边个啊？黄永平啊， 唔系就系呢、這个政治平台啊嘛，唔系咁，其实你估到噶啦，其实好多我谂都系嗰个政改民意关注组嗰度嚟啦，嗰啲人。咁其实政改民意关注组其实边啲人咧？即系其实有啲成大学者啊，譬如好似即系 成大学者 系 哦，张彩勇 呢、這个唔 sure 啦，咁就有一啲系我都唔记得咗啦，即系政改民意关注组咧，总之就咁我谂，其实嗰边嗰啲人咧，即系其实冇三十个啦，都有十零个嘅，咁所以我谂即系嗰个初型咧。大概就喺嗰度嚟啦。 改民意關注組啊，嗱，而家佢我揾到佢 Facebook， 咁啊有啲咩人咧？李華明啦，跟住就係呢個嘅施永青，何安達，仲有呢一個嘅狄志遠，呢個曹啟樂， 曹啟樂唔撚識， 或者咩？李之蘭、李律人， 係李之蘭，李之蘭，咁啊，你估到啦。 仲有呢個陳以誠醫生啊，即係唱兒歌嗰個。 唔识 吓， 唱咩儿歌啊？即系儿童嘅歌叫 系啊系啊系啊，嗰啲白痴歌啲。 咁其实你估到啦，其实即系 我估唔到啊。 一个唔系即系 我估唔到啲人咁鸠会做埋啲咁嘅嘢啊，大佬。 唔系因为其实佢搞咁耐咧，佢好似好少 like 啊嘛。你睇阿龙几多？ 我搵搵先吓 ，like 啊， 系 等啊，你讲住先啦。 即系我500个 like。 好似冇啊，大佬，即系呢个好大镬啊，即系连买都唔肯嘅，真系咁鬼孤寒嘅，真系。 咁可能佢都系自己买嘅，屌有啲菲律宾啊，有啲 印度啊， 都拉翻嚟屌。 咁啊，即系所以其实你见到就 诶搵到啦，237啦， 赢过500噶啦， 237。咁即系呢个即系呢个咩呢个双黄卖港16仲多过佢啦。 吹上菠萝间监察弹照多 咁啊，即系都多过去咁，所以其实你估即系大概都系呢啲人啦，系咪？即系你揾得啊，狄志远嗰扎都系咁，所以即系嗱，你除咗佢哋之外，咁你预估到啦，其实几方势力都系咁样行啦。咁另一手嘅就系、是、其实系即系阿爷就会揾一啲人就会夹呢个23条上议程啦。咁而家咪揾阿边个咯？而家咪揾阿即系呢个叫做系即系麦岳飞咯，系咪？即系呢个叫做系澳洲籍岳飞啦，系咪？ 搞反港独法啊嘛， 系呢个阿马恩国啦。 喂，但系另外咧，最近呢个星期咧。即系学文仔咧爆啊张文光嗰 单， 我呢个时候有少少奇， 系点样咧？吓， 你谂下，学文仔话张文光而家已经 table 一个方案， 嗰个就系阿 爷面前 戴耀廷方案嚟嘅， 佢就话戴耀廷方案，咁张文光有好笑嘅，咁佢就话咧， 我五分四出闸方案叫做。 即系总之就系八分一啦，入完闸之后就要一张名单，你一系就 approve， 一系就全部否决啊嘛。 嗯，八分七否决权啊嘛， 系泛民只要得到八分一嘅提委会议席咧，就可以保到呢个泛民嘅提名能力啦，咁样样，咁即系咁其实佢自己本身呢个所谓提名能力咧。咁啊，當然係即係佢提名又得啦，咁樣樣。咁但係同時間就係叫做係，即係如果佢要否決一個人即係出閘，即係你話即係建制派出閘嘅話，咁咁其實都係有咁嘅權力嘅，咁樣樣。咁變咗就係話互相牽制咯，咁樣樣。咁呢樣嘢你叫同共產黨對到，咁究竟即係共產黨係咪可以即係係可以大比數咁樣樣多過你咧，即係令到你最後尾連嗰八分一你保唔保到咧？泛民咁呢個就好關鍵啦，呢、這個就。 但係事後咧，佢又否認嘅。佢、接受蘋果日報尋日個訪問咧，就 張文光 就佢過去嗰半年嚟咧，不停去旅遊。 係好多時候唔係香港， 亦都唔知道戴耀廷方案係乜嘢。 係， 所以咧根本咧就係冇 table 上去北京咧，就係同人講數嘅。 係 嚇。 不過我據我了解咧，即係張文光咧，其實已經係變得好緊要 嘅。 近年嚟， 變成點樣咧？ 佢唔支持佔中咧。 係， 你連公民抗命，我唔好叫你支持呢個原則，作為一個策略，佢都唔同意。 點解會變成咁樣咧？ 唔撚知佢啊！所以司徒華林 有冇變過？其實不嬲都係咁嘅。 臨死嗰十年八年咧，成日屌鳩佢啊嘛。 嚇！ 喺當眾面前屌鳩張文光 啊！ 话佢又即系咩会议都唔捻出席啊！话佢乱鸠咁嚟啊！啲判断有问题啊咁样啊嘛！屌我同阿长毛嗰阵时候仲喺支联会噶嘛，蔡执边喺度窃窃私语喺度笑啊嘛！屌佢当司徒华屌鸠张文光嘅时候，喺我哋面前、啊，其实我觉得司徒老狗咧背后唔系净系一啲迟到啊唔出席会议嗰啲问题，系呢一个人嘅政治立场已经系改变咗。 定系佢不？ 屌你！我同长毛嗰啲成日都迟到噶啦，成日有时唔捻嘅知醒，唔捻出席噶啦。咁佢唔会屌鸠我噶嘛？因为我哋立场冇问题啊嘛。但系经常因为啲小事屌柒张文国。我见到好多个 occasions。屌我哋听紧完之后咧喺度笑，屌仆街，屌张文国，屌俾啲老狗屌鸠你咁样，好捻好笑噶。所以我自己嘅判断就系、是、司徒华。根本是知道咧，呢條友我一手捧起嚟，含住金鎖匙出世呢個粉腸，即係從政啊，係咪？因為當年佢搞金禧事件，先話遞包煙俾佢，係咪？跟住就叫佢去， 屌你咁金嘅風雲 feel 啊！國師校友會做小學教師，跟住叫你入教協，一手捧起你張文光咁啊！系咪？所以佢讲嘢好捻似萧华噶，系咪？而家呢个问题有三条、第一、第二咁第三咁样嘛，由点变成线变成面嗰啲咁嘅嘢，佢都学捻晒嘅，屌两个。 即系共产党嘅套路。 系啊，屌好捻似，但后嗰十年八载咧，成日屌鸠佢。我觉得司徒老狗都觉得张文光系有问题。同埋你退咗休之后，好心啦。点会过去嗰半年成日都旅游噶仆街？ 有錢你唔 俾，我都退休咗啦，我唔會成日撚去旅遊，我退多咪兩三。 你有退休咩？你邊有退休過？ 唔係咯，你仲攞我啲 business 嚟噶嘛？我啲 business trip 嚟噶，仆街。喂，咁撚得閒嘅喂，呢個人喂大佬你唔撚悶嘅咩？咁佢做嘢其實好撚悶嘅一件事嚟㗎，係 好撚悶 嘅。佢一門唔蝕嘅生意啊嘛。 屌你咪成撚又去旅遊，有一日有一次佢同我問我嘛，佢話喂你哋網台搞成點啊，搞得幾好喎？屌我你嗱，我話你唔好講正。 邊個問啊？張文光問。 張文啦、 啊。哦 ，OK。 何俊仁個仔結婚嗰陣時，我走埋嚟啊！我話喂，不如你上嚟講足球啦。我話政治你個撚樣冇人講啦，仆街係嘛？你實俾人屌啊嘛！喂，我成日都去旅遊嘅屌。 啊，哦，咁樣。 我心諗你真係，唉，真 係。你唔好鬧佢哋啊，大佬。 腐敗啊！屌你。 又可免則免啊！ 唔係咁，我咪同長哥一齊講足球咯，係、咪？佢支持曼聯噶嘛，全部屌成日屌柒曼聯噶嘛，佢反權威啊嘛，啱啦，你兩個叫佢一齊做咯， 哦，咁啊，即係叫佢搞反曼咁樣樣 啊， 屌，屌你啫，咁啊，即係，唉，剩翻少少時間啦，唉，咁啊，下次翻嚟再講其他嘢啊。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